左口综合症 啊， 主要呢就是这个手头啊不舒服，有点疼。 怪不得你说话有的时候好像有点不太方便这个舌头。嗯 嗯，就是 嗯， 就感觉这个嘴里啊火烧火燎的， 嗯， 就像含着火那个似的。 嗯， 这种情况嘛都已经有四五年了。 那吃药啊？ 要吃，要没少吃 啊、 嗯、但一点也不见好啊。 哦， 就现在吃饭喝水 啊， 就连说话嘛都觉得有点痛苦 啊。这样子啊，你呢、这个病呢是我们中医所说的舌痛，这个病啊也不少见，而且这个病呢它不容易恢复。这样啊，我给你开个方，你自个儿呢到中药店里呢抓个20副药，每天1副药、这个药呢不是早晚服，早中晚3次服用啊。桑寄生30克，葛根15克，菊花10克，郁金10克，丹参10克，山楂10克，党参10克，麦冬10克，赤芍6克，桃仁3克，徐长卿6克，5味子3克。吃完20剂，你看看是不是好了。如果效果不明显，那你方便的时候呢找中医大夫继续辩证治疗好吗？ 哎呀，好好，我听明白了。 嗯，好，那我就先跟您聊到这儿，希望您早日康复。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好吗？ 嗯，好好好啊，谢谢，再见。 哎，好，再见。 好的，由于时间的关系呢，我们今天的节目只能先到这里。如果您有什么难题想要寻求各位中医人的帮助，节目组呢会竭尽全力的帮助大家。您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。400-108-1661 400-108-1661。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。整体化。